奴才以为胤禛不易入选，所以没有降奏。你以为？康熙哼了一声，朕几曾说过不许保奏胤禛来着？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，仿佛把上书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，人人都透不过气来。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了脾气，人人鼓励变色，连李光地也机灵一个冷战，不安地挪动了一下，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跪着。马齐咽了一口唾沫：“皇上，这是奴才等的疏忽，既然主上要，奴才这就办理。”“ 哼，你疏忽的好，你精明着呢，古人为什么手心里写个八字周游六部啊？”刘铁成， 他扬起脸朝外喊了一声，刘铁成就伺候在门口，忙进来垂手而立：“ 万岁，有什么旨意？”“ 你出去传旨，叫十岁以上的阿哥都在乾清门外跪着等候诏书。” 待刘铁成诺诺连声出去，康熙又说：“ 弑君为臣，你们位极人臣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吗？什么700多人保奏八阿哥，要没人串联就这么一心吗？” 洪国维听着已知康熙变了心，顿时头上浸出汗来。张廷玉徐徐说道：“ 万岁爷息怒，八阿哥确有过人之处，忠信平和，宽仁大度，且学识颇佳，儒雅端庄，马童二位宝剑不为无因，至于串联也是偶尔不紧，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也实在是难，求主上圣鉴，这么大的事体一定要万岁满意，百官满意，天下百姓满意，既不能草率一蹴而就，臣以为重新推举也是良法。”佟国维腾的一下红了脸，这个张廷玉不言声递了个密折，里头不定挑唆了多少坏话，这会子又要装好人，又要重新推举，真是险不可测。因叩头道：“ 万岁，张廷玉愚君取宠，真正是个奸臣。七日之前，万岁惶惶下诏，颁布天下，隶属胤禛之恶，前段废除，又有旨令百官推举，意为公义是从。臣等扪心自问，绝无自外万岁之心。草芥匹夫尚且以信为本，我天朝万乘之君岂可朝令夕改？”“ 他替你圆场，你反诬他。”康熙指着佟国维连连冷笑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人？你那点子忠心，朕心里有数。马齐是没心眼儿，瞎揣摩，明着来，你呢暗的。你不但串联你的门生，还和阿哥们勾手，七阿哥十二阿哥的本章就出自你府哪个师爷幕僚的手笔，以为朕不知道吗？”佟国维脸如死灰，一句话也回不上来。他做梦也没想到病卧静养所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消息灵通，他伏地叩头，浑身发抖，正寻思如何回奏呢，刘铁成进来：“ 主子，所有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，只大阿哥圈禁在哪里奴才不知道，请示下奴才去办。”“ 不用传他。” 康熙冷峻的点点头， 你们也不想想，九州万方，这么大的天下，一兆生灵百姓，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，朕岂肯掉以轻心呢？你佟国维的奏章，朕背都背得出来。什么皇上办事精明，天下人无不知晓，断无错误之处。此事与圣公关系甚大，若日后易于错之，其速次锐断；若日后难以错之，亦其次锐断。总之，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。 这是不是你写的？佟国维好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智，颤声答道：“ 是，奴才因听皇上圣功为何，所以急不择言，求皇上。 你拜章明奏，载于邸报，哪个人还敢违了那个原定主意啊？你这点子用心，才真正的不可问呐。” 康熙声色俱厉地训斥着。 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天求佛，愿皇上万岁，自武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，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还敢说张廷玉于君是奸臣？ 佟国维早已经被驳得魂不附体了，浑身木头似的，不知痛痒，哪里还回得出话呀？此刻上书房中人无论跪坐站立都如木雕泥塑般，脸色惨白的一句句僵尸也是。正没做理会处，康熙断喝一声：“ 你起来，回去闭门读书。” 佟国维扎的答应一声，抖着手还要取放在一旁的珊瑚顶戴，一眼瞧见狞笑着的康熙，吓得一缩，连扣三个头，站起身来，丧魂落魄地退出门外，一转身便碰到檐下的柱子上，两眼一黑，几乎昏厥过去。众人见他如此狼狈，又是可怜又是好笑，也不敢来扶，看着他踉踉跄跄去。马齐忙跪前一步：“ 奴才与佟国维一样的罪，求主子重重惩治。但奴才以为阿哥之中确乎只有八阿哥深孝万岁，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哲之王。” 你还是保八阿哥？ 康熙怔了一下，良久方叹道：“ 你与佟国维不一样，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窜，推波助澜，保八阿哥。将你两级仍在上书房行走，位列张廷玉之后，你可服气啊？” 张廷玉忙道：“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万岁处置极大，不过上书房大臣轮班执事，力无先后，不是奴才不敢居前，实在是办差不便，求万岁免去这一条。”“ 也罢了。李光地，你知道朕召你什么事吗？” 李光地早就坐不住了，只因康熙发作佟国维，与他无干，也插不上话。听康熙问及自己，忙俯身跪道：“ 臣也保荐的八阿哥，请万岁训诲。”“ 起来吧，你有岁数的人了。” 康熙仿佛不胜感慨：“ 像你王善丹这些人 只要无心为恶，朕不轻易处罚。但你这一次，其实负了朕的苦心呐、啊。那日召见你，朕说了那许多话，朕心里想的什么，连廷玉他们也不知道。你是西朝元老，为什么听任马齐、佟国维他们胡为，一言不发呢？李光地躬身听着，默然良久。 回万岁的话，臣与马齐的心思一样，虽觉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，但以天下为公论之，仍应本良知举荐，与私心而论，朝局纷乱如麻，为少惹是非，臣未向外人透露万岁旨意，此则臣之罪也，求皇上见谅臣心，处置罪臣。 张廷玉边听边想，李光地不讥不徐，不亢不卑，寥寥数语说得汤水不漏，难怪外头有人说他琉璃丹儿。40年宦海，臣服多少人士啊，只有他岿然不动。确有过人之处啊，正默念咀嚼的时候，康熙立起身来，目视张廷玉， 你起草诏书。 张廷玉答应一声，极熟练的远笔在手，等着康熙下旨。 这次废黜太子，是朕一人独断专行，没有和你们商议，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些。当时拿他的情形，廷玉是知道的，实是理所应当，上下臣工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，但事过之后每念前世，不适于心呐、啊。他的那些罪名，有的有，有的却是捕风捉影。现在看他的心机，像是渐渐好了，不但臣下可惜，朕也惋惜。他好了是朕的福，也是臣下的福。还是要好好护视秦家教诲，不要让他离开朕。但朕不立刻复胤禛的位，传与陈宫知道就是，胤禛也不会报复仇怨，这一条朕也保的。这张廷玉行文极速，康熙的话落音儿，墨审淋漓的谕旨已经草好了，小心地吹了吹，双手捧给康熙，小心地说道：万岁，八爷的事不论怎么说已经出来了，况且前头有明发诏谕，没有回音恐怕不好吧。康熙没有回答，只细看那份诏告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前至胤禛时，朕初未尝谋之于人，因理所应行，遂止而拘祭之，举国皆以朕行为是，今每念前世，不适于心，一一细加体察，有相符合者，有全无丰盈者，况所感心机，已有见谕之下，不但诸臣惜之，朕亦惜之。今得见谕，朕之福也，亦诸臣之福也。朕常令人护视，仍时加训诲，必不离朕宫。今朕且不据立胤禛为皇太子，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。胤禛断不报复仇怨，朕可以力保之也。读完，他满意的点点头，向李光地道： 解铃还 许纪灵人，由你去乾清门宣旨，宣旨之前命印仍先进来见朕。 扎李光地答应一声，行了礼便走。康熙却又叫住了， 还要传朕的口谕，八阿哥印寺系新者库剑飞所出，且办理正事书少牢记，断不可立为太子。还有九阿哥印堂、十阿哥印额党父印寺西图夺嫡，绝罪难换，着一体索拿宗人府看后定罪。 这 李光地出去，康熙轻轻舒了一口气。张廷玉和马齐把心提得够， 捉拿八阿哥历史又要掀起滔天狂澜了。 废太子胤禛穿着一身绛红天马皮底的袍子，也没有套褂子，有两个太监导引着从乾清门徐步入内，进入了上书房。这个地方过去是他来的最多的地方，乍别不到两个月，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。虽然这里一切和过去相同，但他却有恍若隔世之感。连叠在条几上司空见惯的奏本匣子都瞧着陌生了。因见康熙坐在案旁，胤禛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多少有点不知所措的搓了一下手心，上前俯身倒地：“ 有罪儿臣胤禛，恭叩阿玛福康万安。” 起来吧，昨儿朕叫你读易经，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？ 胤禛又打了个签起身，一哈腰答道：“ 夜来喘速些，功课没读完，昨儿子读到下经闲传第五，这本是否卦，因柔上刚下二气交感，所以纠而复正，至而复亨。卦象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以儿子体位无论获咎蒙恩，皇上都为的天下后世，君子以虚受人，儿子反躬自省，颇觉受益良深。” 康熙听了合手微笑，转脸问张廷玉：“ 胤禛讲的可对呀？” 张廷玉和马齐对望了一眼，从这父子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，他们之间不知已经谈了几次了，彼此的怨隙早已经冰消瓦解了。马齐不由得暗自懊悔，没来由趁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啊，如今怎么处二阿哥呀？张廷玉却说：“二爷解得极是，这卦中九五之象虽说有无悔的意思，但是是从九四中贞吉悔亡、壮壮往来、蓬从耳思中来，所以串联起来，吉利也就是无悔还是从悔亡、过而后思中来。这是臣一点小见识，不知对不对？”说着便拉了马齐：“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，就便给二爷请个安吧。” 胤禛早已知道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，见他这样早已红了眼圈，一手扯起一个，含泪说道：“我是有罪的人，而且父皇在这里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？快起来。” 康熙呷了一口茶，微笑着：“ 实在是张恒臣见得更彻，

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，比如眼前这两个人，马齐保荐的就不是你，他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，各有所保，你打算怎么处呢？ 胤仍忙陪笑道：“这是儿子想的最多的一件事。昨儿王师傅、朱天宝、陈家游也问过儿子。儿子想，凭儿子犯的过失，就是永不逢赦，也不能怨及别人。臣下不推举儿子，上头合着天心，下头合着民意，本是忠于朝廷、忠于大清的义举。王善讲，天下为公，不得一人而私之。细思，这话却是至理名言。儿子若不失德，大阿哥奸谋怎么能得逞呢？几只百官怎么会离臣而去呢？所以不但群臣，就是胤禔，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。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，我若违心而言，必遭天诛。胤仍娓娓而言，痛心疾首的一味自责。马齐听着心头一宽，暗自舒了一口气。康熙也频频点头，指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，觉得他过分光明磊落，未免不合人情，却哪里敢点破这一层呢？康熙顺着自己的心思说道：“ 但愿你心口如一，朕已下旨索拿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，倒也不为惩戒，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，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。你要反过来想想，胤祀有些长处也得学，这么多人保他，必定有过人之处。他性子温善，和平处事，学识又好，都是阿哥里一等一的。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，四阿哥你熟悉，宫中连能，就是做事太认真了些。十三阿哥、十四阿哥是两个千里驹，任侠勇武，外头百事指望得着。手足同心，其利断金呐。” 康熙生怕胤仍记仇，一个一个如数家珍，长篇大论地讲述阿哥们的好处。正说的兴头，见张五哥从外头进来：“ 什么事啊？”“ 回万岁爷，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。” 张五哥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康熙和胤仍：“ 九爷、十爷围着四爷吵，安西老相国弹压不住，急得晕了过去。” 康熙啪的拍案而起，立时气得浑身发抖，许久才定住了神，冷笑道：“ 好嘛，七个葫芦八个瓢，这头按住那头起，走，都跟着朕去。” 说罢起身便走，竟不从乾清门进出，绕过西边月华门，从永巷出来，站在一大堆看热闹的朝臣后头，冷冷看着乾清门前大吵大叫的阿哥们。胤仍、马齐、张廷玉也只好跟着。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禔，这十四阿哥也叫胤禔，与大阿哥胤禔是音同字不同。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禔早已经被乾清门带刀侍卫拉开了，死死架着不放。这胤禔额上乌青，胤祥鼻中出血，兀自对骂：“ 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是四哥一条狗，看着二哥兴头，你就竖尾巴呲牙，什么好德行？ 就这德行，比你也强些。 不瞧着你和四哥一母同胞，凭你糟蹋四哥，我揍扁了你。嘿，那你也要瞧瞧你的本事。嘿，明儿放马西山，一个从人不带，咱们两个走走把式。 康熙看这边时，胤娥、胤堂两个正一地一句的挖苦胤禛呢。胤娥说：“ 太子还没复位，八哥又遭人诬陷，连我们也跟着遭殃，就是犯罪凌迟，难道不许我们见见阿玛身边吗？你凭什么拦在这里头啊？你是太子啊，还是皇帝呀？” 胤堂接口奚落着：“ 四哥将来坐龙庭一定好样的，你打算用什么年号啊？允真。允真允真，别人一允你就真了，或者呢叫雍正。哎，雍正雍正，人家一雍你就正了。” 胤禛却声色不动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你们这会子发疯发迷我不计较，我是说就要申辩，也要奏请，按着规矩来。李光地是宣旨的，他有什么错，你们就大口的啐他。好兄弟，万岁这几日欠安，咱们委屈点，也要体贴着点。 胤祀则煞白着脸，连连求告，吵成一团大。 好哥哥兄弟们，你们消停一点，事情总会弄明白的，你们要往死里送我吗？ 康熙至此方听出点眉目，正有说话，身边的胤禛早已经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双手躬揖说道：“ 弟弟们，事由我起，事由我息，都是我的罪，瞧着主子的脸，别吵了。” 朝臣们伸着脖子瞧热闹，不妨废太子竟挤在这边，回头看时，当今万岁康熙也铁青着脸站在一边，无不大吃一惊，呼啦一下黑压压的跪下了一大片，瞬时空旷的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。 李光地是奉旨宣召，是谁挑头闹事啊？ 康熙轻蔑地看着这群儿子：“ 是儿臣。” 众人正发愣呢，十四阿哥胤禔跪前一步，朗声说道：“ 儿臣要见阿玛，李光地不许，请万岁治李光地离间父子之罪。四阿哥指使十三阿哥阻拦儿臣，也请万岁公道处置。” 这胤禔面不改色，却是口气强硬，砖头般砸了过来，倒把康熙给噎了一愣，半晌方才冷笑了一声：“ 哼，是吗？他们胆敢阻你的大驾，那还了得？不过你见朕有什么事呢？” 胤禔并不害怕，扣了头又抬起脸：“ 儿臣知道父皇欠安，想见见你，也想请问阿玛，八哥犯了什么事，连累着九哥十哥要一体所答。” 康熙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胤禔足有一时，冷冰冰地说：“ 难为你这份孝心，八阿哥犯什么事，李光地难道没有传朕的口谕吗？” 胤禔毫不示弱，更着脖子说道：“传是传了，莫须有三个字，何足以服天下之人呢？ 前奉明诏，着百官举荐太子，令众人共举胤祀，一德一心。虽说少许人不遵圣谕，有串联的事，但百官何罪，胤祀何罪？儿臣想知道，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屈， 是朝廷出此乱令。 康熙目光阴狠的一闪， 朕与国家大政从来是慎独专断，几时听过小人勾线？听你这个意思，你要清君侧吗？好，你是想学吴王刘濞，还是想学唐肃宗李亨？再不然要学永乐皇帝靖难，杀掉朱元璋的太孙，另立一个永乐皇帝吧。 听着康熙犀利的词风，胤禔似乎颤了一下，但这只是刹那间的怯懦，很快又镇静下来，但脸色已经变得有点苍白了。儿臣岂敢有谋逆之心？夫物不平则鸣，儿臣想为八哥叫屈。八阿哥才识宏博，雅量高志，礼贤下士，安居王位，并没有什么过失。万岁令人举荐于前，又无端所拿于后，不教而诛，百官无所措手足，皇子不皇宁处于位，往后谁还敢再奉诏办事？遵旨是死，抗旨也是死，请万岁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。说着豆大的泪珠已经滚淌下来，却只是不肯低头服软。旁边跪着上百的官员被他说中了心事了，也都黯然神伤，隐隐有人血涕饮泣。康熙听他慷慨陈词，佐佐有据，想想却是难以驳斥，但他一生行事从来没有后悔的。当着这么多的人，被胤禔一个硬头钉子顶回来，如何能抹得开脸呢？咯咯一笑，朕就偏偏听不进你这忠谏，你敢怎样？ 子晋孝道，臣尽忠道，家有争子不败其家，国有争臣不亡其国，儿臣岂敢后人？ 我不听你的，大清就要亡国吗？ 难说。 一直跪着垂涕静听的胤祀忽然抬头看了胤禔一眼，颤声说道： 十四弟，你不要说，不要说了，你要累死八哥吗？ 说罢身子一软，竟当场昏倒在地。康熙又惊又气，只觉得两腿发软，身上直抖。胤禛没想到刚刚放出来就有这么一场下马威，咬着嘴唇寻思了半晌： 老十四，你这是冲我呢还是冲阿玛？你少说几句，下去我给你赔情好不好？ 不料话音未落，胤禔又顶了回来： 所言是，尧舜不能非之，所言非，圣贤不能世之，你懂不懂？你现在不是太子，不是王公贝勒，要你管教我吗？好畜生！ 康熙暴怒地瞪着眼，哆嗦着手摸了摸腰间，却没有佩刀，左右看看，劈手拽过张五哥，一把抽出他的宝剑，在手中一挺，一脚蹬开挡在面前的一个太监，就要冲过去。 父教子亡，不得不亡，君令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这番朕要当个昏君庸夫。 五阿哥胤禔素来老实，却讷于口齿，双手一拦，哭道： 父亲，父亲，十四弟少年气盛。 胤禛原对十四阿哥一肚皮的火，乐得有父亲教训，见他竟要杀胤禔，不由得慌了神了，因也跪行了一步，下死劲搂住了康熙的双膝，气声地说道： 阿玛，阿玛， 你息怒， 听儿子说，儿子拦挡他们，原怕打扰您不清静，想缓一缓再说，其实不该唆拿八弟的。十四弟虽没有规矩，您杀了他，不是儿子杀的，也是儿子杀的呀。 张廷玉见胤禔上自仰天冷笑，知道这样火上浇油，越发要气坏了康熙，因端出太子太傅的身份，断喝一声：“ 胤禔，你还不谢罪，快点退下！” 胤禔这才勉强地磕了个头，抬头看了看横不讲理的父亲，突然嚎啕大哭，掩着脸一路去。康熙气得脸色铁青，呼呼直喘粗气。马吉这才从惊争中清醒过来，挥手命众官员：“ 有没有朝会，你们都聚在这里，成什么体统？ 吏部的人，把今天没有公事进隆宗门的人记下名字交给我。”于是众人便忙着纷纷起身，如鸟兽散般溜之大吉。胤禛见太子搀了康熙，忙过来右边架起康熙的胳膊，一路往养心殿送，口中喃喃喁喁恳切地说道：“父皇，火盛伤肝，您生不得气了，听儿子说心腹话，您得饶了八弟、九弟和十弟。”“ 朕不饶。”“父皇， 您老英明一世，没有读过黄台瓜词吗？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二摘使瓜稀，三摘有子壳，四摘抱万归。” 康熙突然站住，他真的没有见过这首诗。此时此刻由胤禛悠悠慢涌，真是发人深省。半晌他方问：“ 这是哪本书上的？”“ 唐书里的。” 胤禛昨儿才从乌丝道处听来，现收现卖，十分忍熟。 昔日天后杀太子李弘，李贤恐惧不安，写了这首诗感悟女皇。“ 朕一个瓜也不摘。” 康熙凄然长叹，也是泪落如雨。“ 武则天还是杀了李贤，他做得不好，朕不学他，不摘瓜了。” 他仿佛一下子苍老的连路也走不动了，由马吉和张廷玉护在后边，拖着步子回到养心殿。胤禛心里十分恬静，一路娓娓细语劝说，胤仍在另一边架着康熙，心里却不禁暗思：“这老四真伶俐啊，这马屁拍得炉火纯青啊。”不知不觉间，康熙48年的春天降临人间了。北京城外春水压碧，暗柳土黄，已是一片盎然生机。紫禁城里因没有树，看上去还是灰沉沉阴森森的，只老墙下苔藓新绿嫩滑，砖缝里抽出细细的何首乌青藤，向所居深宫的人们无声告诉艳阳天再度来了。北京民间原有图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，有的是画个九格81框，从冬至开始日画一圈，上阴下晴，左风右雨，记录一冬光景。雅一点的人家呢， 则涂一个光秃秃的煤汁儿，上面画上81瓣素梅，日染1瓣，半斤则99冬斤。皇家制度与众不同，却是在养心殿后殿墙上悬一块宣旨表来的楠木框，由皇帝每天写一笔，99含斤，朱笔恰恰批出9个楷字，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。太监李德全伺候这差事，他是个细心人，很快就发觉没写完一个字，也就是9天，康熙便召见一次胤禛，问半个时辰的话，一共召见了8次。今儿是写封的最后一笔了。果然康熙写完了最后一笔，放下了笔，便说： 你去传胤禛进来。 这奴才明白。 但康熙没有立即叫去，端茶凝望着萧寒图，慢吞吞地说： 朕想王善一定也在朝阳门胤禛宅子里，你传旨给他们，胤禛自今儿起仍回余庆宫读书，明儿叫王善陪着胤禛一同来见朕。 是。 还有，你去3阿哥府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目录取来，再要一套红范五行，叫4阿哥13阿哥去上书房见马齐，户部的差事还要他们管起来。桃花汛眼看要下来，派人出去巡查一下黄河河防，把情势汇总奏朕，看哪些省该免赋，哪些府该赈济，都要心中有数啊。刑部春天没有大事，你告诉8阿哥和张廷玉商议一下春围的事，派谁主持南北围，出什么题目，你一个密折条陈奏进来。 这李德全呢，是太监里记性最好的，康熙说一件，他掐一个指头，垂手听完，已是默记于心，又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，见康熙无话，方哈着腰却步退出来。因胤禛住的离8贝勒府很近，李德全多了个心眼儿，陪着2阿哥到东华门送进大内，然后一家一家按长幼顺序重新到各王府传旨。这虽务实上不图别的，只图个平安没闲话，所以兜了一个大圈。到胤祀府时已近50了，按李德全的想法，8阿哥是彗星照命，太监们忌讳多，他不想在这里多待。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，里头却是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因8福晋刚刚过了生日，而5廊下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，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